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2月23号，星期四，农历11月20日。 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3天。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通过奋斗，披荆斩棘，走过了万水千山。我们还要继续奋斗，勇往直前，创造更加灿烂的辉煌。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我们的2021今天播出《千年梦圆，新城再起》。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07次委员长会议，听取有关草案和议案审议情况汇报，栗战书主持。 韩正主持召开长江经济带发展全体会议。 自今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确保党史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做好2022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22号，美国报告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3万例，英国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首次超过10万例。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中国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通过奋斗，披荆斩棘，走过了万水千山。我们还要继续奋斗，勇往直前，创造更加灿烂的辉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14亿多中国人民正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不可阻挡的势头，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 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之际，世界见证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时刻。 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这是中华民族的荣光时刻，这是每一位中国人的荣光时刻。参加庆祝大会的湖南18洞村党支部书记施金通至今难掩兴奋之情。 2021年，我们不仅脱了贫，而且走在了幸福路上。我们80、90后的年轻人呐、都回来积极的创业，成为了村里面的支付带头人。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千年梦想，今朝梦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2021年的中国在历史长河中标注下新的历史方位。全面小康的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比重超过17%，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 GDP 接近1.2万美元。全面小康的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依法享有广泛、充分、真实的民主，人民的精神生活更加丰富，精神面貌深刻改变，14亿多中国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得到有效保障，辽阔大地、山川更加秀美。从物质到精神，从乡村到城市，从个体到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国拥有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也迸发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从新的历史起点再出发，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如何把握发展主动权？第14个5年规划如何开好局、起好步？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遍及全国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乡村到社区，从校园到工厂，看乡村振兴，看科技自立自强，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看绿色转型。这背后是一个大国领袖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深邃思考与统筹擘画。 都好吗？ 在广西，习近平总书记说，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绝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想法，要在新起点上接续奋斗，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总书记说的话呀，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发展的方向，我们把特色产业和旅游融合，发展多元业态，今年我们村接待游客呢超过了30多万人次。 2021年的中国，乡村振兴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全面推进，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投入1561亿元，西部地区确定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2021年的中国，区域间协调发展落子加速，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一个个正在崛起的城市群，成为破解区域发展不协调不均衡的桥头堡。随着赣深高铁正式通车，革命老区赣州开始融入深圳2小时经济圈，承接产业转移，老区牵手大湾区，发展跑出了加速度。 我们的企业在东莞在深圳设立了新的研发中心，吸引了10多名专家参入我们的技术研发，有了湾区的助力，我们企业对未来充满信心。 2021年的中国，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到稳就业、保民生，持续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从标准化手段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到打造15分钟生活服务圈，促进人民群众生活品质逐步改善，老百姓有了越来越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今年总书记来我们这里，就专门关注到了我们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让我们感觉到很暖心。现在吃住行医都在家门口解决了。 现在这个幼儿园也离我们家很近嘛，早上接送啊，还有晚上接送也都很方便，真的是帮到了算是我们这种上班族吧。 国家现在对职业教育很重视，我们学校的教学条件越来越好了。我学习的是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我很有信心。 我们国家的创新的环境有史以来是最好，我的梦想就是在做的网络这个领域要做到国际领先水平。 今年我们开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第一书记就是要带着乡亲们继续奋斗，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021年我们拥有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无上荣光，2021年我们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14亿多中国人民的奋进汇聚成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跨周期调节措施，推动外贸稳定发展，部署做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后实施工作。 会议指出，今年我国进出口快速增长，为稳定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但当前外贸面临不确定、不稳定、不平衡因素增多，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进一步扩大开放，针对困难挑战做好跨周期调节，助企纾困，特别是扶持中小微企业，努力保订单、稳预期，促进外贸平稳发展。一是落实减税降费措施，把出口退税平均时间压缩至6个工作日以内，引导银行结合企业需求创新保单融资等产品，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鼓励银行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提升企业应对汇率风险能力，优化出口信保、承保和理赔条件，加大对中小微外贸企业出运前订单被取消风险等的保障力度，做好大宗商品进口。二是进一步鼓励外贸新业态发展，增设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培育一批离岸贸易中心城市，按照市场化方式加大对建设使用海外仓的支持，扩大跨境电商零售商品进口类别。三是加强配套服务，推动解决企业在发展内外贸同线同标同质产品、完善供应链等方面的问题。2022年对加工贸易企业内销暂免征收缓税利息，

要加强调查研究，切实提高解决问题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刘鹤、李强、陈明尔、何立峰出席会议。 今年二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就党史学习教育作出部署安排。近一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确保党史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理论学习是实践的基础和前提。党史学习教育启动后，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领导干部采取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举办读书班等形式开展学习，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组织党史学习的专题培训，基层党组织采取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式开展党史学习，中央宣讲团赴各地进行专题宣讲，同时推动各地组织宣讲团到基层开展面对面互动式的宣讲，在全社会进行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宣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进一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各地充分挖掘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 党史学习教育让我对党的百年历史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我们应该把前辈们大无畏的奋斗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新时代新征程中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党史学习教育要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围绕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立足行业实际和主责主业，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从乡村振兴到城市更新，从防汛救灾到基层治理，从服务一老一小到教育、医疗、就业、住房保障，一项项利民惠民的政策措施出台，一批批为民便民的项目工程实施，一桩桩损害群众利益的矛盾纠纷被解决，人民群众深刻感受到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带来的变化和实效。 政府啊，免费给我们安装四老椅、坐便椅、扶手等等，这些改造都改到了我们的心坎上。 上检之后呢，其实孩子是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探索这个更广阔的世界。 为保证党史学习教育成效，今年五月，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派出25个中央指导组，同时委托银保监会、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派出18个中管金融企业、中管企业、中管高校指导组，对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进行党史学习教育督促指导。截至12月中旬，指导组共列席省部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501次，审阅省部级领导班子为民办实事项目清单776次，深入4182个基层单位调研指导，为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取得扎实成效发挥了有力的推动和保障作用。各级党组织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对前期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进行检视和巩固，也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走深走实。 纵观百年共产党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历史。党史学习教育是我们党对初心使命的一次重温和回顾，学史立行，实干为民，彰显了百年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是新征程上每一个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2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2022年是我国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年初将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做好元旦春节期间各项工作十分重要。通知要求，要毫不放松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坚决防止疫情反弹蔓延，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持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相结合，减少两节期间人员流动和聚集，要加大兜底性保障力度，真心真情关爱困难群众，按时足额发放基本养老金和失业保险金，认真落实各项社会救助政策，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科技创新在应急、攻坚、支撑、打基础、育生态方面，为保障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一是在战略规划层面为我们画好“十四五”科技创新的蓝图；第二方面呢，就是从去年到今年，始终把科技抗疫作为我们一个重大的一个使命。第三件事呢，就是科技支撑啊，我们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这就是按照总书记讲的，要向科学要方法要答案， 稳中求进。新的一年，王志刚认为科技要发挥更多的支撑引领作用，要进一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筹建以国家实验室为核心、全国重点实验室为支撑的中国特色国家实验室体系，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创新高地，让科技体制改革成果踏实落地。 最近呢，又在制定这个科技改革三年行动方案，不断地看我们政策还有哪些需要迭代、需要反馈和需要完善的地方，这样使我们的政策越来越逼近科研的创新的规律，逼近广大科技人员的需求。 实施科技体制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加快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规划，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化产学研结合，完善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形成扎实科研作风，深化国际科技合作。新的一年怎么干？王志刚表示，将围绕这六个方面作为发力点，充分调动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围绕产业链能够解决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围绕创新链能够布局更多的一些新产业，使中国真正走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使以科技作为逻辑起点，能够使我们国家在经济社会产业发展方面，在国家的综合实力方面能不断得到提升。 本台消息，新华社23号播发竖屏“船到中游更奋急”，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定力和决心。 日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上线助企纾困服务专区，推动惠企政策对广大市场主体直达直享和在线办理，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专区设置了惠企政策一键直达、助企服务一网通办和意见建议一站征求三个服务栏目，推动助企纾困政策对企业的精准化匹配、个性化推送、一站式办理，形成助企纾困政策查询、办理、反馈完善的管理闭环，推动各类办事服务好办易办，让企业更快速、更便捷、更精准地享受政策直达办事服务。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介绍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政策和相关筹备工作。按照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要求，所有涉奥人员需要在来华至少14天前完成全程疫苗接种，来华后进入闭环管理。目前，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3天，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就绪。 连日来，陕西西安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同时，采取多项举措，全力保障民生。 12月23日是西安全市小区、村和单位进行封闭管理的第一天。那么从早上的8点开始啊，在这些封闭的小区和村内开始新一轮的核酸检测。我现在呢是在西安市曲江新区一个封闭管理的小区内，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小区志愿者和这个医护人员的组织下，大家严格按照一米线不扎堆进行一个核酸检测。 截至今天14时，西安市共设置核酸检测采样点3953个，全市23000多名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全力保障新一轮核酸检测。强化疫情防控举措的同时，西安市也全力做好民生保障工作。目前，西安每日蔬菜上市量达1.3万吨左右，市场粮油肉蛋奶供应充足。西安市还指定定点医疗机构，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提供极危重症血液透析、肿瘤放化疗、孕产妇检查等诊疗服务。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2月22号0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9例，含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71例。截至12月22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823例。截至12月22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7亿1945万9000剂次。 中国人权研究会今天发布《美式民主的局限与弊病研究报告》，报告揭示出美国以选举为核心的票决民主难以支撑起完整意义上的民主政治，绝非现代民主政治的理想方案。 报告系统论述了美式民主的政治属性以及历史局限和现实弊病等，指出美式民主不应是也不可能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唯一终极方案。美式民主一开始就充满了历史局限性，还存在极化、双标化、金钱化、形式化等诸多现实弊病。报告说，美式民主已经逐渐失去说服力和吸引力，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已经深刻认识到美式民主并不能代表民主的未来发展方向。各国人民应该而且也能够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民主发展道路，为丰富人类政治文明多样性贡献智慧和力量。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11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403.8亿元人民币，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8564.7亿元人民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和多个领域对外投资均保持增长，新签合同额上亿美元项目404个，较上年同期增加23个。生态环境部今天公布，截至12月22号，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1.4亿吨，成交额58.02亿元，全国碳市场整体运行平稳。今后将逐步扩大全国碳市场覆盖的行业范围，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今天，自然资源部公开通报100起涉刑土地违法案件，发挥典型案件的警示作用和刑罚的威慑力，主要包括破坏耕地、破坏永久基本农田、非法占地等。各级自然资源部门继续主动加强与司法机关、纪检监察机关沟通协调，坚决打击自然资源违法犯罪行为。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今天早上，内蒙古根河乌力库马林场气温降到-46.9度，创下入冬以来最低纪录。根据预报，到26号，寒潮将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并带来大风、降温和雨雪。气象部门提醒大家注意防寒保暖，并防范雨雪、路面结冰等对交通出行不利影响。根据世卫组织统计，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亿7523万3892例，累计死亡病例536万4996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5154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81.2万例。22号，美国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238378例，新增死亡病例2024例。美国疾控中心2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天日均新增病例达到约14万9300例，比之前一周上涨了多达25%。华盛顿大学最新模型预测，2022年1月1号到3月1号期间，美国可能激增1.4亿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22号，英国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首次超过10万例，达到106122例。英国最近7天的新增感染病例比此前一周激增了58.9%。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您收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